要成熟，就要接受不完美。趁我还能微笑的时候，请你转身 fly away。 这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想要成熟就要接受不完美。趁我还能微笑的时候，请你转身 fly away。 节目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万芳收录在她1995年所发行的专辑《割爱》当中的主打歌 Fly Away， 飞走了。很多年前我还在江苏台工作的时候，就有听众跟我说他喜欢这首歌的理由，说开场的念白很有电影的感觉，特别是最后的那就够了，有一种刻意的轻描淡写的感觉，相当动人。喜欢里面的那一句，想念了就从遥远的城市寄张明信片，感觉背景就是在一个终日落着细雨的灰色城市。说实话，起初我不太能够接受这种情绪的音乐作品，后来隔了很多年再去听，百感交集。我不是因为前面的那个听众在听完这首歌曲写的那些文字，而是因为其中的这样的一句歌词，这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想要成熟就要接受不完美。我个人觉得这句话有一种想要逼死强迫症的那些人。但是成熟到底是什么样子？是一定要接受那些不完美吗？今天在节目当中就想跟你一起来聊一聊什么是成熟。艺术曾经说过，一个成熟的人往往发觉可以责怪的人会越来越少，人人都有他的难处。而我觉得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欲望，了解自己的局限，然后理解别人，理解别人的欲望，理解别人的局限，才是一种成熟的表现。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李宗盛，你像个孩子。 你像个孩子似的，要我为你写首歌，一点也不理会，会有好多的苦从我心中重新来过，重新来过。而写歌容易，写你太难。他如果写了，因为想要你而有的苦苦坚持，就要被你统统发现，被你统统发现。决定是不会再更改的了，自己也很清楚，会有好多的苦从我心中重新来过，重新来过。重新来过，重新来过。而决定容易，等待太难。他如果等了这些年学会的一点点成熟稳重，就要被你统统化解，被你统统化解，被你统统化解。 赚钱是困难的，恋爱是容易的，成家是困难的，相爱是容易的，相处是困难的，决定是容易的，可是等待是困难的。你像个孩子似的，你像个孩子似的，要我为你写首歌，你像个孩子似的。 这是李宗盛所演唱的《你像个孩子》，收录在他1986年所发行的专辑《生命中的精灵》里面。在这首歌里面，李宗盛有一点像孩子一样的在抱怨生活。他唱：工作是容易的，赚钱是困难的，恋爱是容易的，成家是困难的，相爱是容易的，相处是困难的，决定是容易的，可是等待是困难的。这样的歌词破空而来，我相信会有很多的朋友眼前就会闪现种种影像，瞬间你的灵魂就会被击倒。而这个时间，如果你手边有镜子的话，你也不妨拿起来照照自己，是不是这些天好像多了几根白发，几道皱纹，好像我们已经过了很久被别人称之为孩子的这个年纪。我想问你，最初的梦想和爱情现在都还安好吗？李宗盛的歌真的非常适合在这样的一个夜凉如水时分，静静的去听，静静的跟着合唱。你会感觉在歌里面有熟悉的生活，有我们普通人的视角，你一边唱着就一边顾影自怜起来。我想每一个人可能都会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在他的歌声里面感受到自己。我想每一个人可能都会在他的歌词当中照见自己。其实说实在的，见证自己的成熟并不需要那么复杂，比如说你去考验自己最近处理事情的方式方法是不是更稳重一点，或者说结果是不是尽如人意，不需要这些实际情况来考验来见证。有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静下心来去听听李宗盛。你感受一下，你最近听李宗盛是不是感触越来越多，然后越来越深了？如果是的话，那可能你就真的越来越成熟了。但是我不希望你为此而感伤，因为在我心中，成熟不是一件坏事，它反而是一个去繁从简的过程，然后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要什么，然后你就会过得越来越从容。好，来听这首《虫儿飞》。 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 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聊什么是成熟。有人说，成熟就是对事举重若轻，对人温润如玉。成熟的人总是知道如何让别人感到舒服。那王平想要在这个时间也做一个成熟的人，跟你一起来听我个人觉得听起来很舒服的歌声，于文文所演唱的《一夜成长》。 时钟飞不到彼岸，却不停挥着翅膀，任性的寻找答案，笑着让泪水飞散。我们都一样，梦想去流浪，挣脱了牵绊，一夜间成长。我们穿过多少迷惘，爱过的煎熬，心酸 是最近一段时间极火的一个女歌手于文文所带来的《一夜成长》，歌里面唱的是一个人成长，逐渐迈向成熟的心路历程。而所谓成熟，我觉得每个人可能理解都不太一样吧，完全是因为年龄境遇不同所造成的这种不同的感受。比如说你在十七岁的时候，如果你是男生，你开始用剃须刀，你以为这种行为就是成熟；而你是女生的话，这个时候你开始有化妆品了，开始在脸上施工了，那可能你也会觉得这是一种成熟的表现。二十岁的时候，你发现你爸爸抽烟，然后他会递给你一支，以为好像你成熟到已经被爸爸认可了，心里还有一些小窃喜。二十五岁的时候，你的老板告诉你放下自己，扮演角色，这才是成熟。二十七岁的时候你结婚了，从此有了家庭，你觉得有责任感，这才是成熟。三十岁的时候你有了自己的小孩，从此开始负担完整的生命，你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成熟。 可是到40岁的时候呢，你感受到了中年危机，你觉得经历失败后的平常心，那才叫成熟。其实都不是，真正的成熟，不去渴望，亦不去定义成熟，却知道自己一直走在更为成熟的路上。想在这时间送上梁博的这首《日落大道》。 总是梦见云层之上飞过自我线，分不清是黑夜还是白天，带着装不下的期待匆匆的赶来，我在想一遍想一遍，我们寻找着在这条路的中间，我们迷失着在这条路的两端，每当黄昏阳光把所有都渲染，你看那前方多耀眼，我们奔跑着在这条路的中间，我们哭泣着在这条路的两端，每当黄昏阳光把所有都渲染，我看到夜的黑暗，晚风吹过金色沙滩海边的暖那种味道，现在还不习惯，拉斯维加斯往返路上我看见，这里无人烟无人烟，我们寻找着在这条路的中间，我们迷失着在这条路的两端，每当黄昏阳光把所有都渲染，你看那前方多耀眼，我们奔跑着在这条路的中间，我们哭泣着在这条路的两端，每当黄昏阳光把所有都渲染，我看到夜的黑 所演唱的《日落大道》。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聊什么是成熟。李小龙曾经说过，所谓成熟就是自我最深的觉悟，而非做观念上的俘虏。我理解的成熟有两种，一种是精神上的成熟，即个人形成了一套稳定的能够与外界完善互动且自制的精神理念，能够做到处变不惊，遇到各种情况哪怕是没有遇到过的也可以从容的一步步去解决它。还有一种就是阅历上的成熟，即见多识广，走南闯北，眼界开阔，在无数的实践中建立起自己的行为准则和应对策略。前者不受年龄限制，只关乎于心智，而后者只有靠时间积累才能够达成。手机前的你是前者还是后者呢？想要在这时间跟你继续来分享张宇在《我是歌手》这档节目当中所演唱的《20岁的眼泪》。 20岁的烛光映在你柔美的脸上，骄傲的男人啊，开始了流浪的旅程。

随着降雨云带的进一步东移，夜间本市的小雨天气将逐渐结束。等到白天开始受南下冷空气影响，偏北风增大，预计中午前后的平均风力为5-6级，阵风可达8级左右，请大家注意防风和防火。来看具体的预报，夜间阴有零星小雨转多云，北部有浮尘，南转北风2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多云转晴，局地有扬沙，偏北风5-6级转3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20%。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在光阴浅吟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不管你生活在哪里，从事什么行业，这个时间到来的时候，我希望你可以暂时的忘掉工作和学习，我们享受个纯净的听歌时间。如果各位在听到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什么是成熟，有什么自己的一些感想想要分享，记得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关于成熟，有朋友说所谓成熟是指被社会同化的程度，还有朋友说成熟就是眼睛越来越毒，而嘴巴会越来越甜。下载这时间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李荣浩的这首歌谣。 家乡那个 家乡哪儿的歌谣，对我来讲是一种依靠，陪伴我多少次艰难，彩虹多绚烂，绚烂的多平凡，画面里那样的好看，家乡 在节目当中聊什么成熟，也经常会说什么爱情什么成熟，我都会在准备节目的时候看很多相关的资料，看网络当中有没有一些网友神坛他对这个关键词的一些理解。今天我照例也查了，发现有个网友长篇大论写得也蛮有意思的，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他说成熟这个词被提及很多，尤其是一个女人用来评价咱们男人。他说成熟这个词就像是爱情一样，大家对它的含义有一个大概的约定，但是涉及到具体的就是大家根据自己的经历各有各的不同去理解了，要是真的辩论起来那更是自说自话了。因此要界定它的含义，说实在的没有什么意义，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理解，但是如果不是从纯粹的这种语言角度来定义，而是从社会性出发，那我觉得你就可以用统计学来统计这个词语的含义了。比如说最近我老是被身边的一些人说成熟了，如果这样说我的人越来越多，我就可以从中总结出经验是什么样的改变导致人们在说我成熟了。我自己的心中当然有一套自己理解的理想化的那种成熟的标准，但是在这里我要讨论的一定不是自己的愿望和理想，而是这个词社会性的含义。从社会性的这种角度来讲，成熟其实就是掌握成人世界的一套规则。比如我刚工作的时候不太善于在一桌陌生人的饭局当中跟大家快速的热络起来，而这个时候就会被同事领导看成不成熟的表现。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记得《倚天屠龙记》里面有这样的一段对话，赵敏跟张真人的对话：弃暗投明，自来识时务者为俊杰，少林派至空闻，空至神僧一下，个个投效。晋中朝廷，本教也不过见大势所趋，追随天下贤豪之后而已，何足奇哉？而这里我们说成熟，为什么讨论成熟？最终还是为了得到社会的认可。有的人就是会说，我才不愿意为所谓的成熟而油腔滑调、圆滑世故，这是他心中意愿和社会的规则产生了冲突。我们在社会上生活，有的时候就像打篮球，有的人打的是竞技体育，他为获得成功积极地融入到那个团队，球队需要他去防守，他也肯放弃投篮这个爱好。而有的人玩的完全是街头的篮球，胜负无所谓，完全是自嗨。人始终是社会人，要想过得好，必须不断地调整自己来适应这个社会。只是这个网友他觉得，你自己认为成熟是没有用的，你一定要适应这个社会，让你身边的这些社会人对你认可了才算是真正的成熟。然后他在这段话结束之后特别强调了一句话，很有意思，戏剧张力和冲突很大。他说， 女人嘴里的成熟可不要太当真，在他们那里喜欢和成熟基本是同义词。然后我在看完这个文章之后，就发现后面有个女子就立马跟帖说，男人只会变老不会变成熟。好，我们在讨论如此我觉得稍稍严肃的话题，能够看到这样的神论也算是蛮有意思的，调剂一下氛围。好，前面提到了这个《倚天屠龙记》，就想跟您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曲，辛晓琪所演唱的《两两相望》。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什么是成熟。有网友说：“我终于明白，我不是天才，也不是尘埃，那可能就是一种成熟的心态的表现。”还有人说：“成熟就是当你看透了这个世界，却依然热爱生活。”下载这时间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张杰、莫文蔚《一念之间》。 十年前，一片云里雾里的山，推开门，我试探风景的人，转一圈，界限外线，见天外天，天地间，我牵挂的是那一眼，那一卷泼墨留白的分寸感，千百遍我在心里默念，绕一圈那些年的舞蹈脏场，你面前始终无法千路万万，见一见花落池边，听一听叹语断弦，回一回地过天远，转一转尘世凡间，只不过一念之间，千百遍我在心里默念，绕一圈那些年的舞蹈残喘，你面前始终无法说远，看一看千路万万，见一见花落池边，听一听叹语断弦，回一回地过天远，转一转尘世凡间，只不过一念之间，你来我记得便是之间，心安 张杰和莫文蔚所演唱的《一念之间》。我刚刚在看什么是成熟的定义的时候，就发现在《麦田里的守望者》就快结束的时候有这样的一句话，看完之后瞬间就觉得后背有些发凉。这句话是这样的，一个不成熟的男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一项事业英勇地去死，一个成熟的男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一项事业卑微地活着。关于成熟，前面已经说了，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的定义。有人说成熟就是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而我觉得能够主动地理解别人，然后又能主动地反省自己，这才算是真正成熟的一种表现。当然还有人说3岁的心灵加上300岁的头脑，那就是成熟的表现。我羡慕你，但是我还是可以坚持做我自己，也算是一种成熟的表现，对不对？但是仔细想想，哪有什么真正的成熟？所谓的成熟就是你在生活的路上不断地发现别人在某件事情上的处理和你完全不一样，然后你判定他的表现是不成熟不稳重的，然后你才觉得好，原来我成熟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慢慢来。好，我们来听歌，朴树平凡之路。 徘徊着的在路上的你要走吗 Via Via碎的骄傲着，那也曾是我的模样，沸腾着的不安着的，你要去哪 Via Via 曾经毁了我的一切，只想用自愿的离开。我曾经堕入无边黑暗，想挣扎无法自拔。我曾经想你想他想那野草野花，绝望着渴望着也哭也笑的平凡着。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问 朴树所演唱的《平凡之路》。什么是成熟？阿甘正传当中也有对成熟的一个表达，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我不觉得人的心智成熟是越来越宽容涵盖，什么都可以接受，相反我觉得那应该是一个逐渐剔除的过程，自己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知道不重要的东西是什么，而后做一个纯粹简单的人。而我认为成熟真的只是一种心理状态，这种状态是一个人的自我境界，没有标准，任凭雨打风吹，以后留了下来是自己和自己的对比。一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除了心理上的成熟以外，还有能力上增长，他们往往会被混为一谈。每个人的天资意愿不同，能够达到的能力自然不同，成熟境界也会不同，应该被分开来看待。但是常人所能够达到的成熟状态趋于一致，能力提升也趋于一致。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贷款需谨慎。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